出现另一个他，

上绝路。从来我就不曾后悔。

我居然期待你给的关怀，不断去猜你心态。潮水间把潮包递过来，奇怪，谁也没说明白，仿佛礼物先别拆，偷偷享受暧昧的痛快。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

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17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审将不再以论文为限制条件，而师德有问题者也将会被一票否决。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截止到21号，我国在南海神户海域的可燃冰的试采已经连续试采了达到42天的时间，累计的产量超过了23.5万立方米，取得可燃冰试开采的历史性的突破。针对新浪微博等网站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试听节目服务并播放违规时政类的节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要求关停这些网站的试听节目服务，进行全面的整改。北京规划了大约100个郊野公园，而副中心呢也将会实现林荫路全覆盖。目前北京现在已经建成了81个郊野公园，五六环之间有条件的平原造林地块也已经逐步改造为了郊野公园。除此之外，城市副中心也将会100%的覆盖林荫路。最近苹果公司下架了中国应用30000多款，而业内认为这可能与禁止热更新、问题支付、刷榜、应用存在 bug 以及应用违规有关。 所有画面里我最喜欢你，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去活出意义。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我就是我自己。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蝶影。当光影走近，光影离去，当他们走近，他们离去，只有我和你。有同一个姓名，你是我自己。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想做回我自己。我

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 平时你有没有犯懒的时候哈？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去下厨做饭，因为这个时候的厨房真的是又炎热而且又呛。那拿起手机叫外卖可以说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可是最近在微博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哈，今年一到五月份杭州的外卖奇葩数据，这个数据已经曝光，可以说是惊呆了很多的小伙伴。数据上写到，杭州最能叫外卖的那个人，在最近的五个月里花费了84,339元，平均每天都要花550块钱去叫外卖。而且叫外卖最勤快的那个人呢，在五个月里叫了804份，这个数据还是不含早餐的数据。除此之外，杭州的这份数据也统计出了最受欢迎的菜品，这个大家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肯定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爱吃，那就是麻辣烫了。而麻辣烫的王牌组合竟然是羊肉串、菠菜、豆皮和香菜。那不知道你在叫外卖的时候最爱吃什么类型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关于叫外卖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除了工作日不得已之外，如果你有休息时间，还是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在厨房做饭的时光，毕竟自己做的东西吃出来才更有成就感，也更健康哦。 还是带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还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自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要让我闯，一声当当当，到四方无

既相处也同年，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从相对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圈，没法行前一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都很远。捉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遥远。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改变已无意，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边，情一次，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